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拔苗未长高，实在太心焦，心急吃豆腐，做法惹人笑。各位看官，在春秋战国时代啊，很多贬义的成语除了被安插到边缘的国家之外啊，还有一个倾向，那就是被安插到为前朝皇族后裔分封的诸侯国，比如宋国，那就是当初周王室优待商朝的后裔，册封他们的国家。你想想啊，国都亡了，哎，养人鼻息还好得了吗？于是啊，很多笑话段子的主角都成了宋国人。比如今天我们要说这位拔苗助长，您看田埂边一个一脑门子官司那人还又走了过来。 老宋啊，老宋， 哎哎哎哎， 老宋， 哎，好好， 你来干嘛呢？ 好，这不是下地干活吗？ 好嘛，你这玩意儿也下地干活啊？ 都得干活，哎呀，吃什么呀？ 可不嘛，是不是今年呀、啊哎，要说起来哈，这年成还不错。 是吗？ 长得还挺好，你看我们家庄稼长多好啊！啊， 哎、长得好， 你们家也不错吧？ 不错，不错。 哎呀，你们家不错就行啊。 嗯、 哎，今年呀、啊、种完之后啊，明年咱们换点种。 换种什么呢？ 明年咱们改种烤白薯。 哦，不种这小麦，改种白薯。 改种烤白薯。 白薯也行啊、哎，白薯这又是粮食作物，又是经济作物。 哎。 哎，这白薯啊，白薯听，白薯应该是能榨油吧？啊，不能啊，哦，不能，不能，不能，你也别乐呀！ 我说老宋， 干什么呀？ 你这人呐就有意思，您敢拿白薯榨油？ 白薯油，白薯油，好像 没有，白薯是做土豆， 啊、白薯。你说还不如我的白薯做土豆， 不是 这叫人话？ 我说错了， 要说什么？ 白薯弄完了之后弄淀粉， 哦、对对对对， 哎，弄粉条， 哎、哦，对对对对对， 哎，我说而且吧，我跟您说啊，老宋， 嗯， 我为什么说明年种白薯？ 为什么呢？ 你看我这嘴嘛太大了， 哦， 说薯啊它小 啊，说小麦， 哎，对，小麦就完了， 哦、白薯， 哎。 你看我原来属嘛的？ 你说啊？ 我原来属马，现在我就不能说属马了，我属虎。 哦，那我希望你那个白鼠的长得特别大呀。 那就特别大可不行， 长得 特别的 虎， 白鼠苦了，那还有人吃吗？那还有人吃吗？ 为了要那个小嘴吗？行了，不跟你聊了，我下地了啊，下地了。 好嘛， 还跟他聊，还乐什么乐？种白薯还种白薯，我们家这今年还不定收成不收成，种白薯，你说怎么回事？啊，我也下地，他也下地，怎么他们那庄稼一个个都三四扎？我这怎么我这以为种草坪呢？人家以为我这怎么回事？我这种庄稼我这。该施肥我也施肥，该浇水我也浇水，这怎么就不行？哎，那谁，老李， 哎， 老李， 这不是老，我说老宋啊，你这名字这，能不能改个再小点嘴的名字？ 啊，怎么老宋这还 老宋 还行 啊？ 我不问这嘴大嘴小的事 啊， 我问这庄稼大庄稼小的事儿。为什么你这庄稼长这么高，我这庄稼都这样跟水仙似的，我这怎么回事呢？ 哎，我说老宋啊，你这次庄稼种的不好嘛，找我来了。 对呀、啊。 找我请教请教。 哎呀，还请教呢啊，你这就交给我。 哎，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呢？ 这么回事儿。 说呀。 我跟你说啊。这个种庄稼呀，该浇水你得浇水，你浇水没有？你不能老给你不这庄稼这东西不是嘛都能浇，比如说你不能给这庄稼浇硫酸。 我知道，那不烧死了，没浇硫酸，浇水浇的好着呢。 哎， 日常都浇水， 浇水 啊， 你得施肥呀、啊，施 肥 呀、啊， 肥着呢，我现拉不是现运来的肥呀、啊，都是 也施肥了， 施了呀。 哎，那不应该呀。那就那这我知道了，你得找这好种子，好种子。 我的种子好，我都荆轲了的话，那都是种子。我跟那都是巫师呢求的，你知道吗？我那都是那谁，你知道咱村那个 谁， 孙二娘啊，不是 谁 孙二娘娘， 孙二娘娘， 你怎么不知道老孙家？老孙家儿媳妇儿， 哦，孙儿妞啊！ 什么叫二？你对大仙你怎么不尊重啊？他人家有那个，他人上升，他， 我说 他， 我说老宋， 给他点求的种子。 老宋这是这样， 家持。 你要是让大仙儿给迷糊了，你找他们还有点用。你弄个种子种地，你让他给开光，你这不胡来吗？ 种开光没问题的。 你信那干嘛呀？ 你 别信，那都胡说八道。 你说种子，你说种子还有什么呀？ 你还得呀，日常维护，弄个稻草人儿。哎， 弄个什么？ 你要不，稻草人儿。稻草人没见过， 稻草人儿， 呱呱呱呱呱呱， 蛤蟆 干嘛？稻草假人儿， 这你们这田地头上都扎的那玩意儿， 那可你不扎这玩意儿行吗？你这不扎这玩意儿，你这粮食好不容易长得挺好的，来个一嘛麻雀架桥，噼里扑噜都嘎吱这嘎吱都给你吃了， 不可能。不可能，那孙二娘娘都给我们家那地都齐了福了， 你怎么就 保护符我求我随身带着呢，我没见着鸟啊， 你怎么就叫这个呢？你都不信呢，你这玩意儿 没有野鸟来，什么时候有？没有， 我昨天我还看见有鸟了呢，你就不信呢？ 不可能，我一会儿我上老孙去问问去，你们接着干你们活吧，我问 你，不是你问他也没有用， 你忙你的吧，再见。 这人马都不信，迷信。 老李，老李， 哎，我的老宋， 回来了， 干嘛又回来了呢？ 哎，我能解决了，我告诉你，你们这不就三四扎，我这就一扎高吗？ 啊， 我告诉你，我从巫师那儿我都求着招了，哎，一会儿我就赶上你们， 你干嘛？ 我赶紧挡着吧，天机不可泄露，你挡着吧。哎，走，我这说干就干。哎，一颗，哎，两颗， 哎，哎，我说老宋， 长， 老宋。哎，你别 长， 你见识高慢呢？ 长，你看这不就跟今天差不多高了吗？ 高慢， 长， 你给扒出来啊！ 长， 哎呦，我说老宋，你这不胡来吗？这苗啊，没到时候呢，长不了那么老高，你扒起来也没用啊！ 怎么没用啊？你看看，你别管我，你不知道我们这先进的科技手段，你等会儿吧。 不是你这行吗？这个， 你等我这够中午过完，你再看吧。你看，哎。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呀，这一中午 老宋啊，老宋啊， 哎， 你快来吧！ 老李，你看我这苗都拔完了，一个个你看，是不是都长起来了？ 不是，你这倒是长起来了， 是长起来了吧？ 你 这就是先进的手段，我找的巫师求来的招。 你这不是你这就算长起来了是吧？ 这不长起来了吧？ 哎呀，长起来了，好啊！你这眼巴前是长起来了，你再看看后边。 怎么都耷了脑袋了？我告诉你，我这心气就跟我这苗似的，他现在他这蔫了呀，我也蔫了。 各位，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自己种地不勤奋，不讲究方法，反而呢信什么封建迷信啊，怪力乱神，这能不吃亏吗？哎，不知道老宋最后啊醒悟没有？会不会怪自己心不成，继续被巫师忽悠呢？我看不会了，这次这亏啊吃得爆，不仅一年啊粮食减产，还被笑话好千年。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你们不要对亡国之君的后裔太狠了哟。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捂起耳朵办坏事，闭眼都是好日子，作奸犯科没头脑是锒铛入狱，悔已迟。各位看官，说起成语，有的初始阶段呢是和后来的版本不太一样的，那么为了让人们便于记忆，有时候啊会略作改动，不过呢也大同小异。比如今天我们要说这成语，从一开始我就怀疑这个贼得多笨呢，偷个铃铛啊直接揣怀里走不完了吗？还至于是弄出响动让人发现吗？你拿手攥着那铃铛里那铜疙瘩不让它发出声不完了吗？哎，不过后来我进一步研究才发现呢，就是这个偷铃铛的贼在原著里偷的他并不是铃铛，而是一口大钟。哦，明白了吧？这件事发生在晋国，也就是春秋时代。晋国的一家大户遭人陷害，结果呢树倒猢狲散啊，这个破鼓乱人锤，家里乱的叫一塌糊涂。这个时候呢，有人就趁火打劫，在旁边啊要借机捞上一笔，所谓瘦死骆驼比马大呀。大户人家随随便便一件小东西那就价值连城，这小偷也这么想的，他早就盯上了这家人家院子里头的一口铜钟了。要知道中国古代铜是可以替代金子的啊，所以你懂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说这一天为了稳妥起见，小偷带着个放风的铜火又来到了大户人家的后院墙外。 我告诉你减肥啊，你我上一脚，你那么沉呢、啊、你怎么 你慢点 看好没有那口钟在哪儿了没有啊？别着急 看往左点， 我怎么也得动得了、啊、 你再往右点， 你怎么着、啊、 你往七点，你再往下点， 你跑这干什么来了？ 我这不看不，我看我 要看， 你耐心点，你别。 这个，这个你们干活的时候 啊， 该认真的时候就要认真。啊、 哦！管家同志，你这个说话呀太累了，我们听着都累了。 今天呢是什么日子？ 今天我哪 今天是个什么天气？今天是个搬家具的天气啊，所以咱们就要搬家具。搬家具的过程中，大家都要轻手轻脚，轻拿轻放，谁也不能胡来啊！谁要是把家具给拆了，照价赔偿。 你低着头，低着头，他妈都在这看着。那里边是管家，管家指挥那些下人干活呢，他看不见。你别着急，这看，这别着急，看不见，看你低头啊，你低头啊，你趴在这房檐儿。 哎呦 哈，你这，你怎么回事？ 你摔死我！ 我摔死你就完了。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我让你稳着点，稳着点。 我稳得了吗？你二百多斤。我的 谁呀？二百多斤， 我八十多斤， 我是189斤， 你189斤也低我俩沉呢。你怎么不让我上去？刚开始我就说让我上去，我要不是没腿，不是我要不是，不要 你都没有腿这个设施，你还想上？ 不是 你上炕都费劲，你知道吗？ 我要不是那个腿崴了，绝对我上去比你灵活多了。是是，能抽不能抽啊？看这半天， 他这个能偷， 那 他偷是没问题。 那铜器那值钱着呢。 听他偷没问题，刚才不是他们家管家的招呼人搬东西呢吗？ 啊， 咱们等他们家人都睡了，咱俩再偷。 睡了 啊， 咱俩偷。 哎， 人是睡了 啊， 狗呢？他们家要有那个大京巴怎么办啊？ 不是， 那个大泰迪看家护院怎么办？ 你们家大泰迪看家护院，大博美也不行。 那打什么呀？ 打蟑螂。 对对对对，打蟑螂。要是 你们家那大蟑螂啊？ 大，你刚说打什么？ 大藏獒。 对，大藏獒，嗷嗷的，那嗷的嗷怎么办呢？ 嗷不出来了，他们家没狗。 你看见了吗？ 废话，我看，我跟你说，他们家别说连狗了，他们家连耗子都没有。 干嘛？ 他们家那老头那掌柜的、 嗯、 他不是一直贪污受贿吗？他为了免于受牵连，把这三姑六婆的凡是的烂眼鞭子的二舅母全给轰走了，连耗子都没了。 也是，谁这时候愿意沾包啊？是吧？ 对， 那这怎么还搬家具、啊、 搬家具，这不干完活搬完家把这东西都转移了，这人就都走了吗？就剩这么一老管家了。那老管家说话还老啊，干这个好对付。 好对付什么呀？ 啊， 咱俩偷那大钟。 对啊， 那大着呢。 是啊， 那钟大钟大 大钟大钟的吗？ 大钟大钟啊， 大钟寺吗？ 对呀、啊，你大钟寺，你咱偷的时候要万一咚响怎么办？ 哎，你说这有道理， 是不是？ 万一你要是拿脑袋撞钟呢？ 我有病啊！ 万一你，那您的 一磕着， 一磕着就当 响。 别说他们家人都听见了，连皇上他们家都听见了。 可不是嘛！再说了，这钟一会儿咱俩扛完，咱怎么弄出来？ 咱们借着墙头扔出去。 对，把哇啦啦啦啦啦，借着墙头扔出去，是不是？ 扔出去？ 扔出来怎么扔？ 那就使劲扔呗， 敲成碎块。整个使劲把整个大钟扔出来，那咱俩得多大劲呢、啊？ 哦，给先给他， 先不说碎块， 砸了， 砸完了装口袋里边往城外扛，扛完了，哎，把它揉了再住，或者再拼接，知道吗？ 就为了要这铜。 对呀，这是好铜啊，是不是啊？我是第一次干，我也没有什么经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没什么。 你第一次干 啊？ 那怎么比我聪明呢？ 我就参谋参谋，我参谋参谋，大主意的您拿，大主意您拿，好不好？你说，万一咱要是那个怎么砸？咱再砸完砸碎块过程中有声怎么办？ 怎么办呢？你要是听我的呀，你不就怕砸的时候出事吗？ 啊， 我有一好主意，咱俩把耳朵堵上就没事了。 对呀， 对不对？ 我怎么没想到呢？ 把这耳朵堵上，什么都听不见了。 哎，要是什么都听不见的话， 多大声也没事。 那还怕什么的？那直接偷整虫往外扔不就完了吗？ 咱俩不没劲儿吗？ 咱俩没劲，那咱俩 走走走去嘛。 走， 拆中去，拆中去。 这没问题。 哎，兄弟，棉花呢？ 我兜里呢。 来，塞上，兄弟， 哥，看你口型好像是叫我呢。 我没买大饼啊。 啊，什么你要干嘛？ 我妈呀。 啊，掉井了。 受风了。 不是，我说呀， 啊， 这个咱只听不见就好。 哦，你说你是傻子特好啊。 大哥，进去吧。 这样只要咱俩谁也听不见人说话呀， 没问题， 就他们也听不见了。 对， 走吧。 掏锤子， 来砸中。 当 啊，这俩疯子这是干什么的啊？你是不是以为就剩我一个管家了呢？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说话这么大声啊，就是耳背，愣让你们俩给我吵醒了。幸亏我这还有八个下人来把他们俩疯子给抓住。啊， 各位看官，这就是中国古代版的笨贼一箩筐啊。这跟台湾地区那个漫画家萧炎中的一个这个同名漫画有了一拼。那后来这成语呢演变成了掩耳盗铃，愚蠢等级还是一样，这下钟没偷成还成了千古笑话的主角了。嗨，什么意思？得不偿失呗。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2018年开年，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的新篇章，新编警示通言，包袱更多，笑料更足。相声演员叶鹏、李银飞，广播剧演员小曾、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成语故事新编、悬疑经典大唐狄公案、京味广播剧运河故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期待您的收听。2018广播剧场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咱们不见不散。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少年，声声礼炮诉说心中夙愿。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想见，当人们来到纪念碑下拥抱祖国百年盟愿，一起敬烟花，那2049年那一天，鼓声荣耀的那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